也好，让我累也好， 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 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 把愁情烦事都忘了， 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 随风飘飘，天地人笑。 天不老，烈

失去就也记得，让我终于自己放开，散发属于我的色彩，每个片刻都会错过美好人生，我只是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不管你快不快乐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我不再属于你的了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这一刻我是我的，就让我自己重握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hey, 快乐是我的原则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我喜欢我独一无二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这一刻我是我的，管我怎么挥霍，我让我自己重握爱我， 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暑假去哪儿？当然丰台。2017丰台烧夏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您到欢乐水魔方共享第七季海啸冲浪节，万人冲浪大趴，令人疯狂的极速赛道，亚洲最大的黑暗漩涡，尽在欢乐水魔方。 Club Day One， 十年辉煌不凡，闪耀工体夜生活，前沿的电子流行乐，释放你心中的狂野，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地址：工体西路8号，电话 010-6500-8888。

笑笑，让我知道就好。 整个宇宙好

起和自己怎样同甘共苦，我怕失去了你也不怕孤独，因为你不是打发寂寞的解路，你是我的礼物，就像像慢慢降落，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 些寂寞，可是带不走那天你说一句我爱你。